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6章岩洞第93集。 哈利可以闻到大海的气味，听见波涛汹涌的声音。他望着月光下的大海和繁星点点的夜空，一阵寒冷的微风吹拂着他的头发。他站在一块露出海面的高高的黑色岩石上，海浪在他脚下翻滚，泛起泡沫。他扭头朝后望去，身后耸立着一座悬崖，陡峭的岩壁直落而下，黑乎乎的看不清面目。几块很大的岩石，如哈利和邓布利多站着的这块，似乎是过去某个时候从悬崖的正面脱落下来的。四下里光秃秃的，满目荒凉，除了苍茫的大海和岩石，看不见一棵树，也没有草地和沙滩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 邓布利多问。听他那口气，仿佛他在问哈利这里是不是一个理想的野餐地点。 他们把孤儿院的孩子带到这儿来了？ 哈利问。他想象不出比这儿更不舒服的旅游地了。 确切地说，不是这儿， 邓布利多说， 在我们后面那些悬崖的半腰上，有一个勉强称得上村庄的地方。我相信，他们把孤儿带到了那儿，让他们呼吸呼吸大海的空气，看看海浪。不，我认为，只有汤姆·里德尔和那几个被他欺负的孩子曾经到过这个地方。麻瓜不可能爬上这块岩石，除非他们特别擅长攀岩。船也没法靠近悬崖，周围的水域太危险了。我可以想象里德尔是怎么爬下来的，魔法肯定比绳索更管用。他还带了两个小孩子，大概是为了享受恐吓他们的乐趣吧。我想，其实这趟旅途本身就够吓唬他们了。你说呢？ 哈利又抬头看了看那道悬崖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可是他的，还有我们的目的地，还在更远一点的地方。走吧。 邓布利多示意哈利走到岩石边缘，岩石上有许多参差不齐的凹缝可供踩脚，通向下面那些在悬崖周围半露出海面的巨型卵石。从这里攀岩而下非常危险，邓布利多那只娇枯的手不听使唤，行动比较迟缓。低处的岩石被海水冲刷得滑溜溜的，哈利感觉到散发着海腥味的冰冷水花溅在他脸上。 荧光闪烁， 邓布利多下到最靠近悬崖正面的那块巨型卵石上，蹲下身念了句咒语。星星点点的金光在他身下几英尺处的黝黑海面上闪烁，他身边那道漆黑的岩壁也被照亮了。 看见了吗？ 邓布利多轻声问，一边把魔杖举得更高一些。哈利看见悬崖上有一道裂缝，黑黢黢的海水在里面打着旋儿。 你不介意把身上弄湿吧？ 没关系， 哈利说。 那就把你的隐形衣脱掉，现在没必要穿着它了。然后，让我们冒险试一试吧。 邓布利多突然变得像年轻人一样身手敏捷。他从那块卵石上轻轻地滑进海水里，朝岩石表面那道漆黑的裂缝游去。他把点亮的魔杖叼在嘴里，采用的是完美的蛙泳姿势。哈利脱下隐形衣塞进口袋，也跟了上去。海水冷极了，哈利的衣服被水浸透之后，变得胀鼓鼓、沉甸甸的，拽着他直往下沉。他深深吸了几口气，闻到刺鼻的盐腥味和海藻味，他游向那道正往悬崖深处移动、变得越来越小的闪烁的亮光。很快， 裂缝变成了一条漆黑的暗道。哈里看得出来，涨潮的时候暗道肯定会被海水灌满。两边沾满黏泥的岩壁只间隔3英尺宽，在邓布利多魔杖一闪而过的亮光照耀下，像柏油一样闪着湿漉漉的光。再往里去一点，暗道向左一拐，哈利看见他一直伸向悬崖的最深处。他继续跟着邓布利多往前游，冻得麻木的指尖在粗糙潮湿的岩石上擦过。然后他看见前面的邓布利多从水里站了起来，银白色的头发和黑色长袍都闪烁着水光。哈利游过去，发现有台阶通向一个很大的岩洞。他费力地登上台阶，水从湿透的衣服里哗哗地往下流。他终于走出了海水，周围的空气寂静而寒冷，他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。邓布利多已经站在了岩洞中央，魔杖高高地举在手里。他原地缓缓地转着圈，仔细查看着岩壁和洞顶。 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哈利小声问。 他见识过魔法， 邓布利多简短地说。哈利不知道他这样浑身发抖是因为寒冷侵入了骨髓呢，还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魔咒的存在。他注视着邓布利多继续在原地慢慢旋转，显然是在专注地研究某些哈利看不见的东西。 这只是前厅，是入口大厅， 邓布利多过了片刻说道。 我们需要进到里面去。现在挡住我们的是伏地魔布下的机关，而不是大自然设置的障碍。 邓布利多走进洞壁，用焦黑的指尖抚摸着它，又用一种奇怪的哈利听不懂的语言轻声说着什么。邓布利多紧绕着岩洞走了两圈，边走边尽可能地触摸粗糙的洞壁，偶尔停下来用手指在某个地方上上下下地摸索一番。最后他终于停住脚步，把手掌平按在洞壁上。 这儿， 他说， 我们从这儿进去，入口是隐蔽的。 哈利没有问邓布利多是怎么知道的，他从没见过哪个巫师这样解决难题，只用眼睛看，用手摸。不过哈利早就知道，弄得乒乒乓乓烟雾大作的通常是菜鸟的特点，而不是高手的做派。邓布利多从洞壁前往后退了几步，用魔杖指向岩石。片刻后，那里出现了一道拱门的轮廓，放射出耀眼的白光，似乎裂缝后面有强烈的灯光照着。 你成功了， 哈利说，牙齿嘚嘚地打着颤，但他的话音未落，那道轮廓就不见了。岩石还跟刚才一样坚硬厚实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邓布利多扭头看了看。 哈利，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 他说。他用魔杖一指哈利，哈利的衣服立刻变得干爽暖和，就像挂在熊熊的炉火前烘过一样。 谢谢， 哈利感激地说。可是邓布利多已经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坚实的洞壁，他没有再尝试别的魔法，只是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盯着洞壁，似乎那上面写着什么极为有趣的东西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他不想打断邓布利多的思路。足足过了2分钟，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哦，当然不会，太低级了。 你说什么，教授？ 我认为， 邓布利多说着，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从长袍里掏出一把银质的短刀，就是哈利用来切魔药配料的那种。 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才能通过。 代价？ 哈利说。 你必须给这道门一些东西。 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是血。 血， 所以我说太低级了。 邓布利多说，口气里透着轻蔑，甚至失望，似乎伏地魔没能达到邓布利多预期的标准。 我相信你也明白，其道理是想让对手削弱自己方能进入。伏地魔又一次没能理解，有许多东西比肉体的伤害可怕得多。 是啊，但如果能够避免。 哈利说，他遭受过的痛苦太多了，不愿意再经历更多。 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把长袍袖子往上抖了抖，露出了那只受伤的手的小臂。 教授！ 哈利看见邓布利多举起了短刀，赶紧走上前去阻止道， 让我来，我…… 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更年轻，更结实。然而邓布利多只是微微笑了笑，一道银光闪过，喷出一股殷红，岩石表面顿时洒满了闪亮的暗红色的血珠。 你很善良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说，一边用魔杖尖划过他在自己手臂上割开的那道深深的伤口，伤口立刻就愈合了，就像斯内普给马尔福疗伤的情景一样。 可是你的血比我的更有价值。啊，看来真的有效，是不是？ 洞壁上又一次出现了那道白得耀眼的拱门轮廓，这次他没有隐去。拱门里那块洒满鲜血的岩石突然消失了，露出一个门洞，里面似乎是无尽的黑暗。 跟我来吧。 邓布利多说着走过了门洞，哈利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，一边匆匆点亮自己的魔杖。